甘冒累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嗱，咁呢四句咧，二十五个字，前嗰三句咧已经系讲咗。嗱，咁啊，今晚咧就由呢个道一切苦厄嗰度开始讲。嗱，道咧就个道脱，咁啊一切咧就变咗好多咁乜解。苦咧就系我哋佛教所讲嘅好多种，即系通常讲就八种嘅痛苦啦。厄咧就系灾难。我哋有痛苦就是有灾难，如果没有痛苦身心健康呢，当然就没有这个痛苦的灾难啦。那么家下呢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才可以度一切苦厄。那么这个理由呢到结尾先至讲，但我首先讲这个苦字。那么佛教讲呢就有好多种痛苦嘅，我哋通常讲就有八种苦。嗱，咁呢八种苦就分咗两个部分，一部分就我哋嘅生理上，就是、生老病死呢四种啦，就是、我哋呢个生理上有呢个肉体啊，系人都离唔开呢个生老病死嘅。嗱，咁啊，后嗰四种咧，就系、是、心理上嘅痛苦，就系、是、求不得啊、冤憎会啊、爱别离啊，呢啲都系咧我哋嘅心理上咧嘅痛苦。嗱，咁啊，首先就讲啊，我哋呢个生理上嘅四种痛苦，就系、是、生老病死。嗱，咁我哋每一个人都系从阿妈嗰度生出嚟，大家都知噶啦。咁咧本来啊，一般人讲咧，咁阿妈生个 B B 出嚟，应该大家欢喜就啱啦。咁有乜嘢痛苦咧？我哋佛经常讲啊，我哋每一个 B B， 无论个男仔女仔出世咧，咁我点解会喊啊？你谂下呢个问题啊，如果嗰个 B B 出世啱啱阿妈带佢嚟呢个世界咧，佢唔会喊啊，大家你知啊？我一定是呱呱咁啊叫紧，嘈冤八咪紧啊喊嘅。啊，咁我点解佢会喊咧？呢个就值得我哋研究嘅，就是、因为我哋响我妈个肚皮里边啊十个月，即系包围住佢，由前面个肚皮、背后个背脊、两边个腰，咁啊四面咧都密不透风嘅响我妈个肚皮里边。咁啊，一共咧有十个月，就靠阿妈嘅飲食嘅營養啊，嚟到灌輸俾佢，令佢咧十个月咧喺阿妈嘅肚皮里边咧就慢慢成長。咁啊，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具足啦，咁啊齐全啦，够时间啦，咁啊出世啦，就离开阿妈，即系话阿妈就带佢嚟呢个世界啦。嗱，咁啊由于喺阿妈个肚皮里边咧，十个月都系密不透风，同外边呢个世界呢个环境咧，根本就唔接触嘅。咁啊，家下啱啱离开阿妈，即系阿妈带佢嚟呢个世界，由嗰一秒钟个开始啊，佢就与外边呢个空气啊，与外边呢个环境接触。根据佛经里面讲咧，佢嗰阵时个感觉好似嗰啲针咧，系吉佢一样咁样咁痛嘅。当然咧。嗰啲针咁啊，吉佢嗰啲肉痛啦，所以佢咪呱呱叫嘈冤巴闭咯。啊，但系如果佢嘈咧，佢仍唔会话嘈得好耐嘅，即系呢个适应期，呢、這个适应嘅环境咧，或者一两分钟，或者系几十秒嘅啫。咁样佢一到适应咗外边个环境咧，佢呢种好似针啊吉佢呢个肉嗰啲咁痛苦咧，佢就适应咗咧。佢就唔会咧 再痛啊，咁啊加上在呢个一两分钟嘅时间啊，咁啊呢个接生救士咧就嗰啲执接生嘅妈妈啦，嗰啲执妈啦，系嘛？即系由唔系由医院嗰啲护士嘅老前辈攞啲嗱，咁啊近来咧，即系呢几廿年咧，又进步啲咧，都系喺医院里边咧。生 BB 嘅，咁啊有嗰啲护士啊，嗰啲专门学过嘅，咁啊点样咧照顾呢个 BB， 点样同佢冲凉啊，咁啊洗得干干净净，咁啊着翻件衫啦。当然呢个时间都要啦吓，短短时间都要几分钟嘅时间啦，所以佢哋适应咗，嗰阵时佢就唔喊啦。嗱，咁啊由于佢一出世啊，与外边呢个环境接触。嗰种当时咧，佢啲肉好似俾针吉咁痛，咁啊心嘅痛苦啦，咁就叫做辛苦啦。嗱，咁啊有生咧，生出嚟之后，由佢父母又好，或者系公公婆婆、爷爷又好，或者姨妈姑姐又好，慢慢咧照顾佢，咁啊将佢咧养大。啊，咁啊养大咗咧，咪读书啦。啊，咁啊读完书啊，无论系大学毕业又好，博士又好啦，咁啊出嚟社会做事啦，做事就佢自己揾食，到佢成家立室咯。嗱，咁啊好容易呢个环境咧，几十年就过咗去噶啦。咁啊渐渐咧，就由 B B 咧成长，成长咧就变咗少年，咁啊少年就中年，咁啊中年咧。就变咗老年，咁虽然话咧，我就口讲话，咁啊少年、中年、老年就好快，其实呢个时间上咧，亦都系好快噶。嗱，例如我八一年喺美国翻嚟香港，所以话落叶归根咧，嗱咁啊唔经唔觉咋，到到出年正月十五咧，我都翻嚟香港三十年噶啦。咁我翻嚟香港嗰阵时啊，五啊几岁咋，咁啊加咧就。八十几岁噶啦，过卅年噶啦，咁呢啲环境咧，好容易就过噶，即人生啊，好苦短嘅啫，所以我哋要珍惜呢个时间啦。嗱，咁啊，到咗老年咧，就梗系多病痛，呢个肯定人生嘅过程。如果唔病咧，就唔系咁容易会死嘅。所以由少就而壮，由壮就而老啊，咁老就多病啦。唔好话后生仔多病，一般都唔会话有病啊！后生仔年轻啊嘛，嗱到咗老年咧，你就唔论你几强壮、几健康，只不过系多少个问题嗰啲病苦，咁啊总有啲唔舒服嘅，总有啲健康上嘅问题，就睇个边一方面要用多用少嘅啫。嗱，你睇我家就咁啦，我有咩病，当然我自己知啦。你就睇我行路，嗱我想发作，如果冇个人扶住我咧，真系好难坐上嚟嘅，好似成只大笨象咁样。咁啊，等一阵间讲完啦，落座咧，亦要揾人扶住，亦好似系大笨象咁嘅。咁啊，呢啲咪痛苦咯。当然同你而家后生嘅人嚟比咧，就系冇得比噶啦。咁虽然系好似行路好缓慢，好似大笨象咁啊，但系都仲算咧好彩，坐上嚟咧，仲算坐得四四正正，仲可以开口讲话，已经算系好幸运、好好彩噶啦。其实我本身都系病，可以简单讲咗句咧，我中过三次风，咁啊通过两次心脏个波仔，咁我今日咧在日常嘅生活里边咧都仲算系好彩，我今年85岁噶啦，咁啊调转嚟就50啦，咁啊仲系 still young 啊，但系呢个咧系冇办法调转嚟噶，时间唔可以掹翻转头噶，过咗去就系过咗去噶啦，好似初一。过去就初一，但系咧正月就唔同二月噶啦，咁啊二月初一就过咗一个月噶啦，到三月初一咧又过咗一个月噶啦，等到十月初一咧，咁呢一年咧就我冇时间嚟住噶啦，咁所以呢啲问题啦吓，呢、這个时间咧就好快就过咗去噶。 那咁啊，老就有病啦，那咁啊，病都不能咧再接受啦，啊，唔能够再病啦，即系等于话冇得医啦，咁咪死咯。所以世界上咧，咁啊最平等嘅系咩咧？就系生同埋呢个死中间就包括老啊病呢啲啦，肯定系包括有噶啦。咁啊一生一死咧，系一个人。那些动物总之呢肚饿就识得去搵嘢食嘅。咁颈渴就识得搵水飲嘅。佢疲倦呢太攰啦，佢识得搵个地方匿埋佢休息嘅。包括人要用畜生啊，呢个生老病死呢个肉体呢呢个过程，任何人呢都唔可以呢避免。任何人都唔可以话我冇呢啲问题，边一个人都唔敢讲嘅。好似我哋中国有五千年嘅文化历史啊，历朝历代咁啊咁多个皇帝啊，现在咧只系听佢呢个名，我哋研究历史，知道我哋中国嘅历史咧啊边一个朝代又有边一个皇帝。啊！呢、这个朝代一共有几多年，有几多个皇帝？只不过从呢个历史上咧，系佢读过、知道下多少。但系咧，呢啲咁嘅人物咧，通通都唔响度噶啦，系得个名嘅啫，通通都已经系走咗噶啦。所以呢个生老病死咧，就系我哋呢个肉体上呢、这个痛苦。嗱，咁啊，后边嗰四种咧，就系我心理上，即系精神上嘅痛苦。嗱，其中一种咧就叫做求不得。点解叫做求不得咧？嗱，咁啊，有钱人家，佢虽然生活咧系好安定，咁啊，肯定咧日常嘅生活咧佢系食唔晒、使唔晒，但系就唔代表佢冇痛苦嘅噃。好似佢所话冇病咧，啊食多几年咧，长命啲咧，佢要走咧都冇法子挽留。有啲或者佢有钱，佢就冇仔孙喎，想话成副身家临走俾边个咧？呢啲亦都系痛苦啦。咁佢想求仔孙。就求唔到呢啲，亦都系咧，唔系话讲啊。历史上好多有钱人家咧，佢冇后代噶，冇人继承啊，呢啲亦都唔系新闻啊。咁你系咪求不得咧？嗱，嗰啲穷苦人家，佢都唔好话想求乜嘢高楼大厦啦。啊，总之有间几百尺屋住下都好啦。喺香港嚟讲咧，三几百尺一间屋，悭悭地咧，一般嚟讲咧，要你一二百万啦。嗱，你话如果有钱一二百万就好平常。你话如果打份工啊？唔系话嗰啲高级嘅普通啊工作啦吓，而今日搵一万八千嗰啲啊，除咗生活所需，你能够剩几多钱一个月咧？你储几多年先至有一份啊？咁啊开始供呢个首期，俾咗首期仲要个个月供楼啊？呢、这个都系一种咧求不得啊，都系痛苦啊！嗱，咁啊，第二种就佢哋冤憎会，嗱，冤就冤家，憎就系我唔中意你，你又唔中意我，咁啊，逢系呢啲咁样嘅咧，佢哋偏偏啦吓，系相会嘅噃，啊，我同你啦吓唔啱 key， 系有冤有仇，你唔想见我，我亦唔想见你啦，啊，但系偏偏咧，咁啊，狭路相逢。常常呢都碰头碰面，你眼望我眼，你话系唔系痛苦呢？咁就冤憎会苦啦。嗱，咁第三个就爱别离，凡系最爱嘅人，偏偏呢佢就分开， 唔好话死咗咁咧，就算咧今时今日，因为社会咧开通，一般环境好嘅咧，咁啊嗰啲仔女读完中学啊，就上去外边留学读大学，有咗个直情咧，连中学咧都去外边读嘅，咁啊最多系好似过年啊、圣诞啊，或者咩好日子啊，父母做生日啊，佢行多嘅咧，咁啊翻嚟咧度几日假，已经算系好欢喜噶啦。嗱，咁啊除咗呢啲咁嘅环境之外咧，都系分开嘅。咁啊做父母，梗系挂住个仔女喺外边一个人读书，咁啊生活惯唔惯咧？咁啊有冇病痛咧？都系忧心啊！呢度嘅爱别离嗰种啊痛苦啦。嗱，咁啊，最后嗰一种咧，就叫做五阴炽情苦，就即系讲我哋家咧呢个五蕴啦。我讲过啦，五蕴即系五阴啦，温就系咧积聚，阴咧就系遮盖，就系有呢个色、受、想、行、识呢五种积积埋埋聚在一个地方咧，就可以遮盖咗我哋呢个常住真心本有嘅佛性，令我哋呢个佛性咧唔能够显露，就生死流转。你话系咪痛苦咧？即系话呢八种苦，前面嗰四种系生理上嘅痛苦，跟住五六七呢三种咧就系心理上，就唔系生理上啦。咁加无论咧前面嗰四种个心理上，跟住五六七呢三种咧系心理上，不管系心理上、生理上。有呢啲痛苦咧，都系最后第八种咧，呢、这个五阴积聚所有嘅痛苦啊！如果冇咗呢个色、受、想、行、识呢五种咧，我哋就冇咗前面七种痛苦啦。所以加我哋顺住呢个经文，咁啊观自在菩萨，即系观世音菩萨啦，佢行深呢个波野波罗蜜多。以呢个波野的妙智慧来到去观察呢个色、受、想、行、识呢个五蕴啊，呢个五阴咧，本来就系空性，就即系咧就无我啦。有呢个我，就有呢个五种法色、受、想、行、识。如果呢五种法都冇咗，本来是空寂，那么怎样空法呢？我上一次已经讲过了，我们这个声音好像那些水沫积聚，我们这个受音就好像那些水泡，很容易就爆破的，是不是多麻烦呢？那这个上音就好像呢这个阳炎，在太阳那些热头的水蒸气，远睇就好似一个池塘、一个水塘，但系行埋去咧，根本就冇水嘅，不过系嗰啲太阳蒸出嗰啲热气嚟嘅啫。嗱，咁啊，行阴咧就好似个芭蕉树，即系嗰啲蕉树，一块一块卷埋，成为一条树身。你将佢一块一块剥开咧，根本就冇呢个树心嘅。咪即系幻化啦，咁最后呢个声音咧就系、是、分别，就好似咧嗰啲魔术师咁啊，块布咧变只鸡仔或者变个鸭仔，系完全系遮眼法，系得啖笑。啊，在呢个节目里边咧有呢啲咁样嘅节目啊，大家开下心，其实咧系幻化嘅。嗱，咁啊，五音啊，五蚊啊，既然系幻化，咁啊，如果我哋嘅人啊，由呢五种法积聚，就有我哋呢个我。如果我哋睇唔开、看唔破、放唔下，处处都为我咧，处处都执着啊，处处都计较嘅话咧，就变咗咧呢个我见。就好深重， 我见心重呢就难免呢就唔做呢个罪业。我哋一做罪业啊，从呢个因果上嚟讲呢，就一定有呢个生死嗰种果报，咪痛苦咯。家或之念唔肯解空，即系无我啦。色受想行识，如头先所讲咧，都系幻幻化化。咁啊，有呢五种嘢啊，即系有我呢个身体，当然就更加系幻幻化化啦。我哋以呢个波嘢嘅智慧观察自己，都系咧幻幻化化，绝对唔系实实在在，绝对唔系永恒不变啊！咁我哋对我哋呢个身体咧，应该要看得破，要放得下，咁样先至咧唔会做咁多个罪业。咁就冇呢个罪业之因啊，我哋就唔需要咧受呢个生死轮回嗰种啊果报啦。所以话要照见呢个五蕴皆空，先至可以度一切苦厄。如果你唔照见五蕴皆空，就有我。有我哋一定系有人有对方，咁啊大家都系为我，一般都系以为我为出发点啊，咁啊难免咧地有是非，地有打斗，地有争执，咁啊因此咧呢个生死流转咧就一定系冇法子避免。嗱，家如果系演呢个波嘢嘅妙智慧，咁啊照见呢个五蚊之饭咧，本来空寂。嗱，咁啊五蚊之饭本身既然空寂啦，由五蚊之饭和合有我呢个肉体啊，有我呢种嘅心理咧，应该就更加系幻化。咁啊，既然知道佢系幻化，我哋就唔好执着啦。几十年转眼眼就过咗去啦，就应该咧，我哋一个学佛嘅人，一个佛教徒，一个佛嘅弟子啊，就应该明白呢种道理。平时咧就要珍惜呢个光阴，咁啊每一日。除了我们应该去工作谋生，或者是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冲凉啊，去洗手间，除了这些时间呢，我们所余下来的时间应该就不是多的了。那应该呢要珍惜呢这些小小的时间啊，我们每日你念佛又好，你拜佛又好，你做某一部经又好，你修密宗又是好，你修净土宗它又是好，总之修学佛法都是好的。佛有84000法门，门门都是为我们的众生而说的。我们众生每一个人我都讲过，我哋出身唔同，教育唔同，习惯唔同，嗜好唔同，品性唔同，爱好唔同，咁啊唔同嘅多啦。咁啊，既然系唔同嘅多啊，就一种法咧，就未必适应咧咁多嘅人。所以佛咧所说嘅法咧，唔论边一宗。边一种学说，总之系佛法都系对众生嘅根性咧而说，就系、是、各色其色啦。你同边一方面有缘，你就依照边一方面去修学，但系一定咧要人日都要去做，唔可以一步十行，唔可以话我今日咧就做，咁啊听日就唔做，就变咗咧就冇咗呢个恒常心啊。就唔容易成功啦，所以古德话初心就易化啦，长远心就难持啊。好多人系佛法咁好咩？咁我都修学佛法啦，点不知唔觉三日咧，佢就打退堂鼓啦，就变咗咧呢个恒常心唔继续啊。 你个功夫咧就唔得到道家，冇读书啫嘛。你再读书求学问话好啊，做乜读得唔够一两年，你就唔中意读书啦？你又点样毕业咧？点样由小学、中学、大学而考到博士位咧？呢、这个机会你就冇咗啦。嗱，咁如果你恒常不变啊，我今日如是做，听日系如是修，咁我有生之年啊，由开始发心，至到最后个口气，我都系咁样做，都系咁样嘅实行，咁啊肯定咧有你成功嘅日子，最后咧就有你啊遇到咧得到啊阿弥陀佛随手接引。你往生西方净土啦，所以呢处就话咧，阿观自在菩萨啦，佢就行深波耶波罗蜜多时。嗱，呢个就讲行啦，但系唔系话今朝行，听朝就唔行喎。啊，今日行，听日就唔行喎，唔系咁啊。啊，要长期行深，深即系咧唔系浅啦。就绝对唔系话啦吓，我今日做，听日就唔做，呢个礼拜做，下个礼拜我就唔做啦。系由始到终，尽此一步身，有呢一口气咧，我都系咁样做，我都唔会咧退心。咁啊，佢就恒常心不变啊，就当然咧就有呢个好嘅结果啦。所以呢25个字咧，观自在菩萨恒心波野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难。咁啊，呢四句经文一共咧有25个字，就包括边一个人去修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呢做我们的榜样，他自己呢亲自去行，那么行深波野波罗蜜多时，就包括有修行，行的什么法呢？就是修行这个波野波罗蜜多，修行这个波野法门。咁啊，佢点样收翻咧？要照见呢个五蕴皆空，以呢个观照波野嘅妙智嚟照见咧呢个五蕴皆空。嗱，咁由修行得到咩好处咧？就系、是、度一切苦厄，唔单话我哋呢个生理上嘅痛苦、生老病死可以嘅消除，乃至心理上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呢啲痛苦啦吓，都可以得到解脱。点解会有心理、生理嘅痛苦得解脱咧？就是、因为咧吓。照见五蕴皆空无我啊，咁啊我都尚且无啦，仲必须有呢啲痛苦咧。即系我哋今日有呢啲痛苦，就有呢个我见啊。每一个人都有佢呢个身体，每一个人都有佢一个思想，咁咪有精神，亦都有呢个肉体啊。咁啊，处处执着，处处计较，处处为我着想咧，就变咗一定咧，对别人就肯定系尖酸刻薄。呢、这个冤，呢、这个债啊，你就跌落咗啦。咁你就算今生唔还，来世都要还啊！呢、这个肯定啊！这个呢，从因果上来讲呢，不是便宜一件事啊。你不会说、啊、我现在我着数、啊、我占了你便宜、啊、你都不知道、啊、我找了你着数、啊、你都不知道、啊、以为还是好彩的。其实啦、啊、你已经啦、啊、欠人家的一份债了。就算你今世不还，你来世都要还啊！呢啲咁嘅债啦吓，始终啊纠缠不清，今生还不了啊，来世都要还啊！所以我哋明白呢啲道理咧，就尽量将呢个我见，将呢个我执咧减轻，要看得破， 放得下才可以走得甩走得脱那么凭这个去甩呢就是靠这个波野的妙智慧那么这四句经文呢就是全部心经260个字的总纲来的那么向下辗转解释呢都是解释呢这四句经文那我们向下说话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都亦复如是啊那么向下呢就辗转解释啊那么既然解释它一定有个对象啊你跟哪个人讲呢所以首先人叫舍利子那舍利呢就是一个人的名字的子呢就是他的仔即是子女子女嘛那么子就是仔咯就这个舍利的仔那么叫做舍利子那么印度呢古时人那么今天怎么就不知道呢佛作世的年代呢那么一般的出世的 BB 仔 BB 女啊都是呢好多就跟这个父母的名字固然跟不上跟老豆的姓那么连个名字都跟着老豆或者跟老母的所以这个舍利子呢他就跟着妈的名字舍利就是他母亲的名字子就是从母亲那些生出来所以他的舍利子呢他们根据连他的妈这个名字一起来那么他们舍利子了那么印度话就叫做舍利那么中国话呢就叫做秋露是一种雀仔的名字的那么这种雀仔呢他的眼呢就很聪明伶俐的我们的人都是一样如果这个人生了只眼呢聪明伶俐的眼精明呢那这个人肯定就绝对不是傻仔那么肯定是精乖伶俐是一个聪明仔来的如果这个人那只眼生出来呢是很迟钝的但是看不上眼的呢那这个人肯定就不会很聪明不会很叻的所以这个舍利子他这个妈呢他生出来的那只眼呢就很精灵的就似得这一种雀仔这种舍利的雀仔的那只眼呢就是很聪明很伶俐的那么因此呢他的妈呢那只眼呢生出来就是很精灵很聪明很伶俐所以呢就叫他呢用这个舍利这种雀仔呢就安他的妈这个名字那这个弟子呢这个舍利子呢他就从他的妈生出来那么连埋他的妈呢叫他这个名字是从他的妈那里生出来所以就叫做舍利子了那么这个舍利子呢既然他的妈呢那个眼啊就很聪明很伶俐即是他妈呢本身真的是很聪明就很伶俐的那他的妈呢就是当然女人呢那他也是有个弟弟他的弟弟亦就是都从佛出家就叫做摩拘斯罗那这个摩拘斯罗呢就是这个舍利子的舅父了如果是做阿哥即是大过他的妈那就大舅父了那加上他小过他的妈了那就是小舅父了无论大舅父小舅父总之是他的妈的兄弟了那都是叫舅父这些我们中国人的礼教日本人都懂都知道的那么印度有一种风俗就很喜欢辩论的时时呢都为一种学术 中意咧立呢个会咧，其实大家辩论，睇个边个人个学识丰富，边个人个口才好，就时时辩论嘅。嗱，咁呢个舍利子个舅父咧，在佢未曾怀胎啊，即系未曾入母胎之前啊，即系佢阿妈啦，咁啊同佢呢个细佬辩论咧，咁每一次辩论一个问题。咁佢阿妈都系输啊，好少赢过佢个细佬嘅。咁自从佢阿妈咧即系怀胎啦，有咗呢个舍利子，即系经常讲呢个舍利弗，弗一只子咁嘅意思。自从怀咗胎之后咧，咁佢呢个舅父啊摩拘斯罗咧，每一次同佢个家姐辩论咧，都系输噶噃。咁我咁谂，哇！咁我呢个外甥啊，未曾出世，响我呢个家姐个肚皮里边啊，都咁聪明咁叻，我每一次同我家姐辩论啊，都系输嘅。等于话佢呢个外甥咧，好聪明，能够咧未出世就可以记佢嘅智慧咧，记佢阿妈个嘴咧，同我呢个舅父辩论，都系赢咗我嘅。咁啊，将来佢出世之后啊，如果我就同佢辩论，咁每一次辩都输俾个外甥啊，岂不是好丢架？舅父同佢外甥辩论输咗，咁就好丢架噶噃，系佢长辈嚟噶嘛，舅父。所以佢谂到呢个问题咧，佢就即刻就去外边参学，去外边读书，去外边咧求学求知识。佢亦经过好多年。在呢个印度咧，到处咧参加嗰啲学识，参加嗰啲辩论会，佢自认咧系学有所成啦。佢就翻咧佢自己呢个家姐嘅地方，咁佢都好高傲噶喎。咁啊，点高傲翻咧？印度咧，应该呢个天气咧都唔系几冻噶。但系上山咧，喺山上面又好冻噶噃，因为我都去过印尼都系嗱。咁啊，如果咧响呢个平原咧，响呢个地面咧，佢就唔系好冻嘅。虽然唔系好冻啊，咁呢位拘斯罗咧，佢出街啊，个头顶就顶住一个火盆，咁佢呢个腰咧就揾一条皮带啊。箍住，咁呢个皮带就唔系话我哋一般人咧着西装嗰条皮带得个一寸咁高喎，佢就好似嗰啲啦吓，啊打功夫得个奖牌嗰啲皮带有成咧五六寸咁高嘅，亦都几厚下噶，啊箍住个肚皮，你话头个顶上顶住一个火盆。一个咁高五六寸高嘅皮带箍住个肚，咁应该喺呢个热天嘅时候咧，照计都唔系几舒服嘅。所以人哋就问佢啦：，佢喂，佢点解你咁样出街啊？佢话你唔知噶啦。佢话因为世界黑暗啊，所以我就顶住个火盆。咁啊，火盆又有火噶嘛，个火就光啊，就可以照黑噶嘛。所以我咧顶住个火盆，烧着嗰啲火咧，就照破呢个世界上嘅黑暗。佢点解我嘅腰啊箍住呢个成五六寸咁高嘅皮带咧？就因为我啲学问太丰富啦。恐怕佢流出嚟走咗去啊，所以我就箍呢个皮带。嗱，咁个口气都好大噶，应该都唔系一个简单嘅人啦，系嘛？自视好高啊！咁佢翻到佢家姐嘅地方咧，佢估计啊，佢呢个外甥咧，唔单话出世啦，去咗几年，应该咧，如果系长大嘅话，都有四五岁噶啦。佢就问佢家姐。我的外甥呢，我说你的外甥啊已经大个仔了，好几岁了，去了哪里？去了亲近佛，去了出家，做了佛的侍者啊， 上层跟住神啊，唉、哎，佢真系可捞嘢，就神有咩道德啊？佢哋自己学问好嘅喎，头先所讲啦，系嘛？整个火盆要照破世界黑暗，箍一个五六寸咁高嘅皮带，箍住个肚皮，恐怕真学问流出走咗。咁真系佢志气都好大，好骄傲。咁唔得，佢我攞翻，咁我去到佛嘅地方咧，就睇见佢个外甥啊，亦都第一次见佢外甥，真系企喺佛侧边，佢就想同佛攞翻佢个外甥，佛话咪住，佢你想攞呢个外甥得，佢我哋印度咧就常常辩论咧。我哋立一个宗，即系宗旨啊！我哋立一个宗旨，边一个人讲得赢，咁啊佢胜啦。佢即系话，如果你能够立一个宗旨，一个学术，一个宗旨啊，如果你讲输咗，呢、这个外甥你就攞唔翻。佢如果你辩赢，讲赢咗我啊，咁你只要攞翻你个外甥啦。咁啊，当时呢个驱痴罗咧，佢哋邀大人得，佢你中意辩论乜嘢？佛话佢我让你，你出个题目啦。佢话我啦吓，系主人，你系外边嚟见我，你系客人，我应该尊重你啊。你立个宗啦，咁佢哋上就佢一切法以不受为宗，一切法以不受为宗啊。咁既然佢个宗咧就是、一切法不受，所以佛咧就问佢啦：嗰啲事件就还受否事件？即系你现在啊，你见到你呢个外甥企喺我侧边，咁既然你一切法以不受为宗啊，咁你加你呢个外甥啊，你仲受唔受翻去咧？你仲攞唔攞翻去咧？我事件啊，你现在见到你呢个外甥啊，还受否？你仲接唔接受攞唔攞翻咧？咁啊，驱痴罗谂啊，弊家伙！如果你话唔受，咁啊，你都唔使嚟见我，唔使想攞翻呢个外甥啦。如果你话受，就以自宗相为，你一切法不受为宗啊嘛！你个宗旨，你立个宗，一切法不受啦，你唔攞你爱心做乜啦？你变咗自与相为，等于话咧，你讲受，讲不受，两个问题都输。咁啊，当然咧，佢就觉得自己咧就冇咗尊严，佢就痛哭啊，哭到咧成个人趴响树。几乎想死咁滞，后来佛就安慰佢，佢话你啦吓，唔需要咁样。佢话我哋个佛法里边咧，系可以大家研究啊，就唔系话你输咗咧，又要喊苦喊忽要死啊，咁啊唔需要咁样。佢话如果啦吓，你好好地自己咧谂下，你个道理通唔通？咁啊，佢就觉得佛嗰种理论啊。是的确比自己好，那么因此他就出家，那么同神啊修行，但是做师父他就出埋家了。那么所以这个舍利子呢，就他的妈呢，就那些眼就很聪明伶俐的，那么因此啊，他就从这个母亲而立命，咁就叫做舍利子啦，系佢阿妈舍利个仔咁啊，舍利子咯。嗱，咁有啲经典咧就唔用舍利子嘅，因为翻译嘅人咧想用个文字唔同，你用呢个舍利佛个佛咧，即系呢个佛字咧冇咗个人字边，咪个佛字咯。印度话咧叫做佛。翻个中国咧就是个字啊，所以佛经里边咧有啲经书叫做舍利弗，有啲经书叫用舍利子，其实都系一个人。舍利弗即系舍利子，舍利子就即系舍利弗。嗱，咁啊，舍利弗在佛个十大弟子中啊，就系、是、智慧第一。从呢个大乘佛法嚟讲咧。 金文殊菩萨是代表大乘佛法的智慧第一。那咁啊，舍利分咧就个小乘佛法里边咧，系代表呢个智慧咧第一，所以佛嘅十大弟子里边各有第一咧，佢就属于咧系智慧第一。咁我哋加呢个心经咧，标题叫做《波野波罗蜜多心经》，就系、是、佛说五时中第四时呢个波野时。第一共咧讲咗22年咁长嘅时间，其中最具代表性嘅就系600卷《大波野经》，其中包括好似《圣天华文波野》啊，《金刚波野波罗蜜经》啊，《文殊菩萨文波野》啊，《人王护国波野》啊，一共有8部波野咁多。咁呢个心经咧，就系、是、600卷大波野经里边，其中有一品叫做学观品，喺呢个学观品里边咧，系抽出嚟，系单独咧流通，因为600卷大波野经咧几10万字，读起嚟咧要好长时间。未必个个人咧有咁长时间去读诵，嗱咁啊心经咧就260个字，就算你过背啊，应该1-2日都通噶啦。咁你过背之后咧，你得闲你就背几次，得闲你就背几次，功德不可思议噶。真系噶，功德不可思议啊！我就开头都讲过啦，我哋唐三藏玄奘法师啊，离开中国，跟住呢个丝绸之路去印度取经，咁啊经过啦吓，所谓呢个沙漠嘅地方啊，上冇呢个飞鸟，地上唔好话冇人啊，连水草都冇噶。咁啊，夜晚嗰个风一吹咧，嗰啲黄沙吹起啊，连人都生翁噶，翁死噶。咁啊，咁危急、咁危险嘅环境咧，咁啊，玄奘大师都系咁啊度过。佢就遇到一个高人，就教佢念呢个心经，因为心经有好多种翻译嘅。嗱，咁啊，加我哋所讲就个玄奘法师翻译啦。嗱，咁啊，玄奘法师以前咧，亦都有好多个法师咧翻译过。等于话呢位老前辈教佢个心经咧，就个玄奘大师以前所译嘅心经。咁啊，佢就听呢个老前辈讲啊，佢就背熟呢个心经，所以虽然经过咧800里一片沙漠，上无飞鸟，下无人，水草呢啲咁恶劣嘅环境咧，佢都能够安然度过啊，去到呢个印度咧取经，翻嚟咧利益我哋呢个中国呢一份功德咧，真系咧。是不可思议啊！其实那些经书呢，我常常都讲啊，我们要尊重那些经书啊，千万不要啦吓，对那些经书啊不尊重啊。经书就好像什么呢？我可以打个譬如，我们一般的人，或者那些屋契多啦，当然有几间咪有几张屋契咯，系抵钱噶噃。或者你啲债券又多啦，嗰啲债券用钱买噶嘛，你买10万蚊一张，咪俾咗10万蚊个债券你咯。你买100万、1000万、1亿，照样俾你嗰张债券啊。或者你股票多，咁啊成沓咁多嘅。就算是最便宜的几毫子一股啊，咁都唔少钱啊。所以嗰啲债券又好，股票又好，屋契又好，系呢个抵钱嘅证券嚟噶。我哋唔好将佢掉咗，唔好对佢唔尊重啊。呢啲如果你个长辈父母留俾你咧，就系保障你个生活噶。如果你有需要咧，要等钱用啊，你咪卖咯，卖债券又好，卖股票又好，啊卖楼又好，你都要有证明啦。冇证明，边个俾钱你啊？ 所以我们要尊重啊，我们上辈留下给我们那些股票或者债券或者屋契呢，我们就可以生存咯，是他保护我们的生活的。那么佛经呢就不单是保护我们的生活了，就是保护我们的法身为名，我们能够了生死，能够度一切苦难，能够解除一切的灾灾难难，令我们安然从这个生死的此岸渡过这个烦恼的中流，而到达对方不生不灭的涅槃彼岸呢，是全靠这个经书的指导啊，全靠这个经书的加倍力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佛弟子呢，对那些经书无论是大部小部，总之是真正的佛经，不是那些啦，不三不四的，真正的佛所讲的经典呢，我们对经典尊重，即是对佛尊重。因为经书的道理是佛讲的，就好像我们西藏人，我们对那些屋契对那些债券对那些股票尊重呢，就等于尊重你们的长辈。这些这样的正愿呢，是你的长辈留下给你的，是关心你们觉得后辈的仔孙呢，怕你们有困难没钱周转，才将一生的积蓄呢是留给你的仔孙嘛。所以我都做仔孙呢，就要尊重这个长辈，不要将我的债券啊，那些值钱的正愿呢，将它呢糟蹋了浪费了啊。咁啊，经书都系一样啊，能够令我哋了生死、消业障、往生西方或者往生东方净琉璃世界，乃至到往生十方诸佛国土，系全靠呢个经书嘅力量。所以我哋每一个佛弟子、每一个佛教徒，对于呢个经书呢，咁啊一定咧要尊重。一定要恭敬，一定要受持读诵，今天是这样行，明天乃至尽此一步身，都是这样受持读诵，就保证你有好处了。这句话就是我说的，我这家保险公司呢不收保费的，那公司不保牌，虽然不收保费呢，是仍然是担保，是保证你一定呢是逢凶化吉，就遇难成祥，有关的这个读诵经典所得的好处呢，历史上你随便看的佛经呢，可以说呢是到处都有，可以呢做一个证明。我亦不过呢是根据那些古德所讲的来鼓励大家，好像例如我讲过你们家坐在地下的抱团，因为香港地方是人口多，不是那么容易一个地方呢又摆台又摆凳给你们听经，但是你们坐这个抱团呢，如果说我的大部分有部经书，很多人起身呢就放一张凳那里，这个都很不尊敬啊。所以我奉劝大家呢，如果你们坐那张凳坐过之后，你起身呢放那部经书呢，不要挤个凳那里啊。应该呢就算舞台就可以挤来佛台，大家想起来就不得了。对啲佛经咧，系对我哋嘅法身慧命啊，系有所解脱，令我哋能够了生死，能够令我哋断烦恼，能够令我哋咧究竟成佛啦。所以我哋要尊重呢个佛法。嗱，咁家观音菩萨讲啊，佢话舍利子。咁啊，点解要念佢呢个名咧？就即系提起呢个精神。就好似我哋今日无论任何演讲啊，都梗系话啊，咁啊，各位朋友啊，咁啊，如果要咪讲呢件事系 gentleman， 呢啲一般都系一种系普通嘅称呼，大家好，咁先至啦吓，开口讲佢个主题。 是一种呢可以说称呼，亦都可以说提醒大家的精神。我家开始讲话了，你就大家要大精神来听嘛。所以呢观自在菩萨讲完他自己行深波野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之后呢，他就继续呢讲下去，解释这四句重要的理论。咁啊，对象就系舍利子，佛经佢哋当机啊，即系等于话以下呢一番嘅说话，呢、这个当机众咧就系舍利子。我哋一般嘅大众咧，或者系随缘，或者咧系结缘。咁啊，因为咧观自在菩萨，咁啊同舍利子讲啊。咁后来译成经典咧，就利益我哋后来嘅人类啦。我话舍利子啊，个色不而空，就空不而色；色即是空，就空即是色。嗱，咁呢四句经文咧，其实咧就好重要啊。如果从呢个心处嚟讲咧，亦的确包括我在内。都唔系几懂，我亦都唔系话好明白，因为咧太过深奥啦。不过显浅啲嚟讲咧，系都可以了解多少。咁啊，点叫做色不异空咧？色就系我哋眼所见到嘅，好似我间呢个讲堂嗱，呢张台啦，嗱呢啲花樽啦，嗱呢个钟啦。咁啲錄音嘅機啦，用嗰啲花啦，你睇到我，我睇到你，咁啊叫做色咧。凡人眼可以對到嘅，我哋分辨得出呢啲係乜嘢嚟嘅，咁我哋咧就叫做係色。不咧，即係咧唔同；異咧，亦係唔同；加不異咧，即係冇乜唔同。这个色啊，同乜嘢冇乜同呢个空嗱，本来空咧就系冇咁解，大家都知啦。好似虚空有咩啊？除咗天上好天，就一片清清绿绿。咁啊，如果要落雨啦，就一片乌云，都系空空洞洞冇嘢噶。嗱，咁啊，色咧就是某啲山河大地啊、河流啊。楼房屋宇啊、草木啊、树林啊，都系色啦，都系眼见得到噶啦。咁明明都系见得到啊，点解就与呢个空系冇乜唔同咧？等落佢系空啦，啱啊。因为佛法里边有一种法门，就佢哋一切法咧系因缘所生法啊。嗱，咁啊，因缘所生法咧，就是、佛咧所讲几十年个经典里边啊，几十年教化弟子众生里边咧，系一部分咧好重要嘅理论。咁啊，亦都系咧，点样劝人家就看得破？点解劝人家哋要放得下，要睇得开？先就可以自在解脱。如果你看唔破、睇唔开、放唔下，处处计较、处处执着，你就冇法子安乐、舒服、自在。咁啊，即系话咧，就要看得破，要放得下啦。咁啊，点解啊？呢啲明文话呢间屋啊，三十层高系我噶，系我收租噶。咁啊，实实在在嘅，点解就讲佢就空咧？呢栋楼三十层楼咁高啊，既然系我所有，我收租系我个物业，系实实在在，点叫做空咧？眼见成间屋三十层楼咁高，点样空啊？就系一切法咧，系因缘所生啊！嗱，我哋佛教里边。有两位尊者，一位 就是今所讲呢个舍利子，即系舍利弗。啊，一位咧佢就目犍连，佢两个系兄弟嚟噶，未出家前都系兄弟啊。不过就信外道，就唔系信佛教。咁佢个师傅咧叫做沙贤，沙就泥沙个沙，贤就天然个贤。佢哋沙然梵志梵嘅天啊，一个梵天嘅清净，佢就外道修行咧，希望升到天上，叫做沙然梵志。咁我哋就好似咧，人总会死啦，咁啊几廿岁就死咗啦，死咗咧，咁啊个两兄弟咧目犍连，就同埋呢个舍利子即系舍利弗咧，就守住个师傅嘅尸体，咁啊即系守孝啦，啊睇护住个师傅。咁个师傅突然间咧，阿隔离身喎，咁如果佢真系吓死啊，死个瞓咧，佢突然间个隔离身喎，真系吓死人噶。佢唔戴上耳下咁啊，大声笑得咧，真系啦，好大声。咁佢两声后个师傅话：你已经走咗噶啦，你家仲可以翻山。咁所以我哋都高兴你翻山。点解你咁耳下大声笑咩啊？他说我笑世间上的人如痴啊，那个两兄弟师傅啊，你笑的人如痴，那么怎样如痴法啊？他说呢，没几年有一个叫做金地国，那个国王就驾崩，即是死了呢，那么死了就落葬，葬了那么算了，没事了。他说他不是，他用所有那些宫娥彩女啊，通通要陪去咧，陪陪葬。你话系咪世间上嘅人如痴咧？你死就好啦。咁嗰啲妃嫔啊、宫娥彩女，佢仲系生动动咁啊，佢系无辜噶嘛。佢有乜理由陪你一齐死啫？佢所以我笑佢哋如痴啊。咁佢讲完之后咧，佢就定白，佢就瞓翻低，咁啊真系呢次唔会起身啦。啊，真系长瞓咯。佢两先一个个喂。他说师父这一招呢没教我们、哦、我们有没有跟我把握大死之后能够有什么做他突然起身说一下大笑这样的师父没教我们、哦、即是等我们学艺的美精呢不如这样我们两兄弟来个合约我们呢将师父的身后事做好之后呢我们到外面参学有啲乜嘢学到好嘅，我哋咧就翻嚟通知咧。另外嗰一个，好似我学到就话俾你听，你学到就话俾我听。我哋在外边参学啊，咁呢一招咧，我哋学唔到，师傅冇教我哋啊。咁啊，舍利弗尊者咧就去外边参学啦。咁啊，有一次咧，佢就个城门，佢就见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名字叫马胜就是佛初成道他六月已经到这个五比有之一雕陈如摩加士马胜小男一个有五个人马胜是中之一个他出了家之后受了戒就穿这件衣服就威仪齐整就动止安详向呢个舍卫城嘅城门咧，咁啊经行，咁啊舍利弗就见到吓呢、这个真系高人喎、哦，咁威仪，咁齐整，咁就好难得啦。所以佢就走埋佢问佢吓个你系佢做咩名啊？你系做咩噶？咁啊马胜比丘咧，佢即系南宗出家，佢就比丘啊嘛。佢话我系一个出家人。我不是一个在家人他说既然你是出家人就当然有师父他说你师父是谁他说我师父就是释迦牟尼佛他说既然你的师父这么有名我也听过他说平时啊那么教你什么法呢令到你那么那么威仪齐整动止安详他说我师父呢就常常都教我哋呢个因缘所生法，一切法都系从呢个因缘而生。所谓缘生就系缘灭啦。我佛大三门 都常作如是说啊。咁啊，正人佛一生人到处讲经咧，呢、這个因如所生法呢种道理咧，系常常教嗰啲弟子，亦都教弟子咧明白一切法因如所生，系托缘、象因、因缘和合，先至有呢一种事情发生。嗱，咁啊，因如果坏咗啦，散咗啦。这件事就没有了，例如我们这个广经法会，那么当然这个创股中心呢是请我阿希做代表，那么请我来讲经，那么我就是讲者，当然有这个创股中心这个道场，如果没有这个道场都在街讲的，是吧，落雨又怎么办，咁啊，讲经啊都有人听啊嘛，都冇听咗，同边个讲咧？嗱，又有地方，又有呢个讲嘅，又有呢个听嘅，亦都有呢个道场，有佛像，有菩萨像，佢又有灯光，又有时间，又有菩提俾大家坐啦。呢、这个种种因素加埋，咁呢个讲经法会，咁咪成咯。但是呢不可以年初一讲到年三十万的喎，咁总有讲完之一人啦嘛，咁等到讲完啦，当然我呢个讲嘅就唔会再嚟，咁呢个听嘅呢除非第二个法师继续，如果唔係听嘅亦都唔会嚟，咁呢个道场虽然响度就冇咗呢个讲经嘅法会啦，咁因缘灭咗，咁呢个法会係冇囉。嗱，咁以此类推，头先呢间屋就算我所讲系30层楼咁高，嗱咁啊起好咧都冇理由马上啊冧嘅，除非偷工减料做得唔十足嘅啫，如果依规矩嚟做啊，应该就唔会即刻冧嘅，悭悭地都有100几年挨下，就算系200年、300年、1000年，唔可以永远唔坏噶。不过你起得坚固，就挨得时间长啲，系咁嘅咋？咁啊，1000年咁佢都会坏啦。例如我哋嘅人，咁啊，父母生我出嚟，用咗好多嘅心血、财力、物力将我养大。嗱，咁100岁，得出嘅话都系100年咋，好容易就过啦。就算我前面有100岁，我都过了85年噶啦，又不如过埋啲15年啦，咁啊即系客家话年就就嗌走噶啦，都要走噶啦，咁啊咪即系幻化咯，咁啊即系有成就一定系有坏，有生就一定系有灭啦，咁呢个种种嘅因素助缘。而成也有呢一种事情，咁啊经过一段时间啊，无论你点样保养，点样呢个照顾啊，都唔可以千年万载噶，都系有变化，知因人。咁啊，既然有变化知因人啊，咁咪灭咯，冇咗咯。咁既然有变坏，所以我哋就唔好固执，就唔好得咁认真啦。在佢未曾变坏之前，我哋就好地咧利用呢个时间啊，自己咧珍惜呢个光阴，明白呢个因果，辨别呢个邪正啊，依呢个正法嘅修行，正法之因。就可以成就呢个正法之果，就可以得到解脱，系自在安乐啦。所以呢一点咧，就系释法里边啦，与呢个空理咧系冇乜两样。从表面嚟睇，话明嘅释一件一件物件，点样叫做空啊？明明啲物件响度啊，点解空咧？就系因缘所生法。是暂时有，是种种因素加加埋埋，咁呢件事咪成咯。好似呢间屋又有钢筋， 又有红毛泥，又有沙，又有石仔，咁又有水开红毛泥，咁又有嗰啲泥水师傅起，咁点解我咪起成咯？咁多种嘅因素，红毛泥啊、钢筋啊、石屎啊、水啊、沙啊、石仔啊，嗰啲师傅啊，咁啊夹夹埋埋，点解我咪起成咯？点解我唔可以千年万载都唔烂唔冧嘅噃？咁到佢冧之一日，无论几多年经过，咁咪冇咗咯。咁啊，既然有成，就一定系有患；有生唔一定有灭，最后就归于无。所以我哋在佢有嘅时候啊，都要睇开啲啦，都要看破啲，唔好唔固执。就算系人家你占咗我啲便宜，算啦。唔占咗都占咗啦，唔好再追究啦。咁啊，再在处处收呢个忍辱，再在处处睇开啲。总之你系做亏，你系都系还债啊。如果唔系咧，你唔会吃亏嘅。你梗系前世啊，系欠咗人，所以今生咧，你就要还啊。不过还之中呢，你就算好彩，你有钱，你用钱还就俾佢算啦。千祈就唔好做牛做马，有得做就冇得享，咁就凄凉，咁就痛苦啦。所以我常常有好多信徒话：法师啊，我今日嗰张卡唔见咗，唔知咩讲。我哋唔好担心，我哋张卡咧唔见咗，跌咗系，的确咧好好心惊，恐怕俾人执咗去咧，去银行攞咗你啲钱。我但系咧，你就讲你个债嘅问题。如果你冇少过个债咧，佢执你张卡，佢都攞唔到钱嘅。总有障碍令佢攞唔到、拿唔到你啲钱。如果你欠佢个债啊，佢好容易攞到张卡咧，就攞咗你啲钱噶啦。我总之你咧当还债啊，你畜生欠佢个债啊，咁今生用钱还翻俾佢，一了百了，唔使在意呢一笔债嘅，你就打断，你就自在安乐啦。如果唔系你欠嗰啲债咧，你大细冇咁大个福报啊！你冇钱嚟还佢做牛做马嚟还咧，啊咁就凄凉啦！我哋睇开啲，冇事嘅。嗰啲钱咧，如果你有咁个福咧，你唔见一百个就翻一千啦。你放心啦，一切一切系有因果嘅，你个福力系有嘅，系自由。你个福你如果系冇嘅咧，你就点样去辛劳，点样去做咧？你都系冇啊！所以佛教呢个布施呢一种法门啊，系最好嘅。我哋多结啲众生嘅缘，无论系以法或者以金钱，多同啲众生结缘咧，你结多啲缘啊！咁你就生生世世，无论你生在咩地方，你都唔会艰难，明走就死路噶啦。柳暗花明，就又一村咧，就会有人扶你一扶，你唔怕走绝路嘅。所以古德讲，佢话布施就犹如井中水，佢一边吸去，就一边来，佢三日五日不吸水，又何妨？和尚满到呢个井边来咧，嗱，我哋啲乡下地方就冇水喉嘅，都系食井水嘅。呢条村最初嗰一位祖师啊，无论你百家姓姓乜都好啦，住喺乡下嗰条村啊，总有个最初一个创办人。咁啊，如果呢条村冇井水啊，咁啊点生存呢？嗱，咁啊井嘅水又好奇妙啊，大家都知啦。嗰啲水咧去到边度，你就狂风大骤雨，佢都唔会多嘅。你就天旱几个月冇落雨啦，嗰啲水都唔会少噶。但系成条村嘅人去旅行，去放假，成条村嘅人都去旅行，应该就冇人用水啦。 而且应该不满先啦，佢哋都唔满满到，都满到死噶，都系保持咁多。你一条村嘅人唔出门唔放假，日日都咁多人，过千人一条村，又冲凉又洗衫又饮又煮饭，好多就一但佢又唔会少啊！一年到晚个井水都系咁多噶。就譬如咩，我哋布施啊，都系一样啊。你唔好以为话乜咁笨啊，我咁辛苦赚翻嚟嘅钱俾你用结缘，你唔好咁样谂啊。你肯布施结缘，你就结到一个善缘，你生生世世呢唔会穷苦啊。嗰啲钱就好似有脚咁嘅，你布施越多，嗰啲钱呢就有脚嘅，就越嚟得多。你如果唔布施呢，你系五蚊，就系五蚊嘅啫，呢五蚊连利息都冇噶，系五蚊嘅咋。一百就是一百，不会多的。如果你将它布施的话呢，这一百蚊呢就生生世世啊，咁银行计啊 daily interest， 就日日咁计息给你的。你使唔使用唔使，所以布施呢一番呢是最好的。所以家话息即是空呢，虽然空就唔系叫你呢就乜都唔使做。乜都唔使收啦，乜都唔使行啦，唔系。不过咧就系要我哋睇破啲，一切法系从呢个因缘而生，有生就一定系有灭，所以话色不异空。色我哋眼所对，眼所见个红黄蓝白，一切一切的物质啊，无论个咩颜色，我哋都见得好清楚。其实虽然系咁啫，佢同呢个空理咧系冇乜两样啊，不二咧即系咧冇乜唔同。咁啊，色与空咧系冇乜唔同。我哋眼见到一切嘅事事物物，山河国土、草芥人畜、大地嘅草木。一切一切呢始终都是啊归于无啊。好像山上那些树有些几千年，两三人都揽他不过，都围他不过。但是呢虽然经过几千年，我们用个电锯一锯一整棵就倒下来就没用了。这棵树就没了，那就可见了，一切的事物它最多是时间长一点，但是总有一人呢是归于无，是归于灭。那么一切法既然归于无，是归于灭了，所以我们一个学佛的人呢，就在我们有生之年是争取这个时间。从时间方面，我哋啊都要诵经拜佛，要修行，就各色其色。你同边方面有缘，你就好地修。我哋功德法事，我哋都要做。不过我哋做之中，去修行之中，唔好固执。你唔使话俾人听，我又念乜几多份啦，我又总结得经啦，我又做多咩好事，你唔使话俾人听。系三宝之道，嗰啲护法善神之道啊，你唔需要表扬你自己个好处，你唔需要表扬你自己个功德。总之咧，仲要话财入三门，就福归施主啊。总之咧，你啲钱。出咗去送俾佛堂也好，做社会个福利事也好，你啲钱出咗去咧，你唔会白费噶。呢个福一定系归你，肯定你多做就多福，你少做就少福。如果你唔做咧，就冇福。嗱，我讲咗个譬如咧，香港系人都识噶啦，六合彩啊。相信是人都识的，连幼稚园的小朋友都识的。那有阵时呢四五千万我都听过啊。喂，四五千万呢不是那么容易找的。 如果你中到头奖四五千万咧，呢四五千万唔系一个人俾你噶，几个人买十蚊廿蚊一张，咪几个人先至买到咁多钱啊？而且个四五千万咧唔系全部俾晒你，佢已经咧嗰、那个。总部啊，扣咗好多嚟，有啲系做咩好事，有啲系做咩本钱，佢已经扣咗好多啦。不过扣除扣晒就俾你哋四五千万，咁呢四五千万好多人夹埋俾你噶，等于话你畜生咧，呢、這个中头奖得到四五千万嘅人啦，你畜生就跌过好多缘，家啲人咧还翻得噶，慢慢呢次我还翻俾你。你就得到呢四五千万啦，唔系话便宜，唔系话你白得噶，唔系话你冇讲嘅因咧。点解咁多人买都唔中啊？你又中咗咁着数啊？岂不是民风咗？唔系啊，系冇一个人嘅因，冇一个人嘅缘。你有咁嘅因咧，你有咁嘅果报啊！我亦听过，好似呢期有五六千万喎，好多嗰啲大集团咧，都有五六千万，我花三千万包围佢，啊，三千万就买咗成一半噶啦，结果都落空啊！啊，佢用大包围佢，都做唔到啊！佢喺侧边嗰一条，你买嗰条号码咧，系侧边嗰一个号码，咁就差个丁方，你就冇份。嗱咁我讲过，只系买一条嘅啫，佢又中咗喎。点解啊？就系、是、咧，虽然你大包围，你冇咁个因啊，你缩心冇见到咁个缘，你今生又先系大包围，你都落空都做唔到。呢、這个人咧，佢只系买一张啫，佢又中咗四千万，就系佢缩心因为结嗰个缘。所以我哋结缘结缘咧，呢、這个系好重要啊，要多结啲善缘。你就生生世世咧都系好，所以咧呢啲就唔系空啦。所以呢个空字咧，你唔好当话既然空，乜都唔使做啦，唔系咁解噶。就系劝我哋咧，要看得破，要放得下，要睇得开，唔好咁认真，唔好咁固执，唔好净系为自己啊。你啲仔孙发达，我就希望所有嗰啲仔孙系人有仔孙，都希望佢发达。你希望你越嚟健康。啊！快高长大，我亦都要发愿，希望所有世界上嘅人，凡有仔孙嘅，佢哋个个都健康，个个都发达。我哋嘅心量咧要大，我哋嘅心量咧要宽广，咁就你个福咧就会大啦。所以呢个色不异空咧，色一切眼所对、眼所见嘅，因为因缘所生法。缘生无性啊，就当体即空，但系就唔系叫我哋唔使做啊。所以呢个中论里边讲啊，佢话未曾有一法就不从因而生，是故一切法就无不是空者。佢一切法呢都系从呢个因缘而生嘅。既然从因缘而生啊，咁一切法有生咧，一定系有灭，唔可以永恒不变啊，唔可以永远常住。所以话色同呢个空咧系冇乜两样，理由就系因缘所生法，有生就一定系有灭，呢个肯定嘅。嗱，咁啊，第二个就是空不二色啦。嗱，呢个空咧。我都讲过，唔系话冇咁解，好似我哋起呢间屋，如果你冇呢个空地啊，冇呢个空空如也嘅地盘咧，你点起呢间屋啊？好似加呢间屋一起咗，无论个占地系堆放一千尺、两千尺，咁啊同一个地址嘛，唔可以再起屋噶啦，除非拆佢再起个就乱讲。佢已经有咗间屋占地两千尺，呢两千尺就唔可以再起屋噶啦，已经起咗啦，唔系空地噶啦。所以呢个空不如咧，有呢个空先至可以起呢个色嘅高楼大厦。其实咧都冇乜两样啊。如果冇咗呢个空，我哋又点样起呢个色咧？所以色固然呢个空冇乜两样， 空和这个色呢也都是没什么两样、啊、没空何来有这个色呢？所以未曾有一法就不是因而生、啊、似乎一切法都无不是空而、啊、一切法都是空、啊、以有空而故一切法得成，因为有根本这个空理，一切法才可以成就，以空为体、啊、好像一间屋有这个空空如也的地盘才可以起这间屋、啊、所以这个空和这个色呢亦都是冇乜两样啊，亦都是啦吓，彼此彼此啊，色唔能够离开呢个空，空亦唔能够离开呢个色啊，色与空咧系冇乜两样，色与空咧系绝对啦吓，系一样啊，啊咁因为咧凡系一切法从呢个因缘而生。咁咪因而所生法，当体即空，唔需要等佢冇咗先至空啊！现在呢间屋仲喺度，我哋嘅人大家仲坐喺度，不过系眼前嘅事啊！呢间屋摆咗佢一二百年，唔通佢唔冧咩？我哋嘅人就算一百岁啊，唔通佢唔会死？一年年过用乜一百年啫？真的呢一定要走啊！那我们明白这种这样的道理呢，那我们就要尽量看得破放得下才能走走烂啊！如果样样都固执看不下放不下呢，就肯定呢有条尾被人掹住，你就走不烂，你就看不破放不下，就不得到自在解脱。所以这两句经文呢是很重要，色不而空就空不而色，因为一切法因缘而生起的，所以说的为呢就是色不而空。那么原生一切法它本体就空寂，由这个空寂的理才可以建造我们眼所见的色，所以与这个空和这个色呢亦都是没什么两样，是体和这个用不同，我们的体性是空性，但是一念的妄心呢就建立成一切法，一切法是唯心所现的嘛，是唯心所现之法呢，那么结果呢都是空性啊。所以古德说呢，这个生住意灭，有生就一定有灭，等这四个字呢，生住意灭都有所计的。他说生就表示法先非有，住只表法呢暂有用，意表示法非仍然，灭表示一种法呢后定无定，生就表示法先非有，生就生在好像你人，我哋原先冇噶，因为我阿爸同我阿妈咧两个人咧本来就分开嘅，后来因为佢哋结婚啦，咁啊先至有我，所以先至生出嚟啫，所以我都原先系未有噶，系由我阿爸阿妈咧结婚先至有我，所以表呢个我呢种法呢件事咧喺在先系未有噶，所以生系表示呢一种事咧，呢种法咧在先未有噶，好似呢间屋在先系空空地冇噶，冇屋噶，后嚟因为咧有人家要住屋啦，所以就红木泥啊、石屎啊、钢筋啊、水啊、泥啊。同埋呢个泥水师傅啊，咁啊种种因素加埋，先起到呢间屋我嚟住，所以原先咧就系未有嘅。嗱，咁啊住咧就表示法暂有用，住咧即系呢件事咧成咗啦，系暂时有用，好似呢间屋起好啦嘛，咁我哋两度住咯，唔怕风吹雨淋，系暂时有用嘅啫。一二百年之后啊，就算佢唔冧啊，到处漏水，我哋点住啊？ 都是暂时有用的。他义就表示法非形义，凡是每一件物件都不是的，经过一段时间不是说仍然是照旧一样这么新这么靓这么安全，是会坏的，不是的，同旧时一样。所以这个人当然后生仔呢，以正常来讲应该是平安无事的，慢慢老了，不多你恶，不多你强。这件事呢，我们这个生命呢，老人家呢不是同后生一样的，不可以同后生仔比的了，就非仍然，不是仍然同旧事一样。那么他们意呢，但灭就表示不后定无，灭就即是消灭了，表示这一种法这种东西呢，以后一定是没有了。这间屋一千年一定会冧。我们的人一百岁呢不简单呢，都要死啊，后来一定是没有了。所以生住以灭这四个字呢就是不简单，生表示法先非有，住表示法就暂有用，二是表示法非仍然，灭表示法后定无。所以生住以灭呢是因缘所生法的，最后呢是归于无。咁啊，仍然都是一句话，无论乜嘢事，结果都是归于呢个空，归于无。咁我哋一个学佛嘅人，能够有机会啊读诵呢个波野法门，天台宗啊就话五时之中啊属于第四时，系能够咧系连一切法，即系咧会一切法咧都系咧生生灭灭，系因缘和合。就劝我哋暗示我哋一个佛弟子咧，唔好咁固执，唔好咁认真，应该向呢个道。向这个修行这方面呢是多下的功夫，多多修养自己的本性，希望自己现生你修行得到那些护法事神的拥护，三宝的加持，你一生世呢是无灾无难，这样就过了。日后呢就可以呢去世之后就蒙阿弥陀佛之引，是往生西方净土。这些就是呢所有法师讲经，要诸佛说法呢都是这样劝大家，包括呢任何一个人都是要实修先至可以实证。所以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呢就是色空两个问题，其实呢无问题，色空空色都是暂时，其实呢它的体性呢就是平等的，都是鼓励我们呢万缘放下才可以了生脱死。咁讲到这处呢应该成就了，咁下星期五呢再讲愿以此功德。